无敌最俊朗现在的这个团队里，除了骑士就是牧师。这骑士和无敌最俊朗都是同职业，而且习惯了自己是MT大爷，现在突然被另一个骑士使唤，心里没有一个觉得舒服的。至于这些精英牧师们呢，那自然个个都是MT最亲密的搭档伙伴。 同穿一条裤子的情况下，对无敌最俊朗突然要指挥他们作战也挺不情愿的。但是没办法，领导经验无比丰富的蒋游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们会有这样的情绪，早早就打了招呼。他们这些精英不是全职业，也都是半职业性质的玩家了，做什么事儿不能全凭着自己的性子胡闹。现在会长发了话， 心里不情愿，却也只能听令行事。骑士都先退下来。 无敌最俊朗下着指示，众骑士无奈地从一线退下。牧师给我加好血。跟着又是一条指示后，众骑士下来了。无敌最俊朗自己倒是冲了上去，而且是直接插入对方阵中，开了骑士精神后，立刻一个牺牲吼叫。 周围那其他工会的玩家角色受到吼叫影响，下一击不由自主的就全朝着无敌最俊朗丢下来了。无敌最俊朗手中盾牌面上一道洁白的圣光抹过，跟着就四下挥舞着，开始拦截四周汹涌而来的攻击。风暴反击！众骑士惊叫起来。开了骑士精神，是诚实的风暴反击。 风暴反击又是骑士的一个防御技，作用是在10秒内可以将对方的攻击按一定的比例反击给对方。在加持了骑士精神的情况下，风暴反击将会十分诚实的将对方的攻击100%的完整反击回去，于是被称作诚实的风暴反击。 这种状态类的技能显然在PK的时候并不是很好用，只要对手不发动攻击，那风暴反击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目前来说，骑士倒是大多把这技能当作打断或是暂停技来用了。风暴反击一出，对手立刻不敢再攻击，于是骑士借这机会重整旗鼓什么的。 而现在无敌最俊朗使出这技能，当然不会是想到什么休息，而且他用了一个牺牲吼叫在前，是强行将对方的攻击全部牵引了过来。众牧师一下子都有点紧张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一上来就给他们压力。风暴反击不是风暴反弹。 作用原理是盾牌吸收对方攻击的伤害，然后再由另一手的骑士剑打出，而骑士自身并不免疫这伤害，该伤多少还是伤多少，然后再把这伤害还给对方。要不怎么体现骑士精神之下骑士那诚实的态度呢？精英牧师此时哪里还敢盘算什么节奏，所有人都摇着十字架用起了技能。 有用大回复的，有用小回复的，有用吟唱的，有用顺加的。结果会怎样？他们心中一点把握都没有。如果在一个瞬间，对方集火的攻击伤害直接将无敌最俊朗的生命倾到零，那就是再多的牧师技能也没有用啊。怎样？没人知道，因为这一牺牲吼叫招惹到的目标实在太多。 顷可间，众人的技能先后飞扬，那场面就好像是张家乐的百花式打法一样，各色技能一下子就把无敌俊朗给包裹了。但张家乐那光影对自己还是一种掩护，而无敌最俊朗这一下子却是遭受了一次疯狂的集火攻击，而这完全是他自己招惹来的。 这家伙还没死。 在其他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牧师们却是清楚，因为他们的施法施加早早就锁定在了无敌最俊朗身上，此时还没有失效，自然说明这人还活着，不然的话，这些回复技能可是丢不到死尸身上的，复活术还差不多。 他到底想干嘛？所有人心中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在这时，大家都依稀看到光影之中似有人影耸动了一下，极快极短暂，大概是一人飞起的跳起落下的操作。而后众人就见一道冲击波冲破那个光影扩散开来，大堆围绕在无敌醉俊朗身边的玩家角色都被推倒，然后立刻被掀翻在地，再然后居然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怎么？ 所有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光影冲击波都已经结束，无敌醉俊朗依然挺立，身上是一堆目视不住刷出的白光，而他的身遭360度里全部都是倒地的玩家。此时视野清晰，所有玩家再一细看，终于是忍不住惊叫出来： 开什么玩笑， 秒杀了， 怎么可能，搞什么名堂，开挂了吧。 无敌醉俊朗身遭一圈被方才那道冲击波扫到的玩家此时竟然全数被杀，尸横遍野，装备满地，少说也有20来人跪在了这一击之下。有轮回公会的，也有百花谷的，就是70级野兔 BOSS 刀锋剑客朗瑞都没有对他们造成过如此损伤。而现在无敌醉俊朗这个没有悬念的全场装备最烂者，居然一击之下秒掉了20多个人。在场的可没有一个是荣耀出格，都是神之领域一线顶尖高玩，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骑士都这么猛，那还要其他职业干啥？大家一起把卡吃了吧。惊慌失措之下，无敌醉俊朗却是又朝前迈进了一步。轮回和百花谷两家公会的人几乎已经忘了他们到底是来干啥来了，就这一步让他们慌忙朝后退去，好像这又是什么秒杀级的大招前奏似的。别说被秒杀一片的两大公会，就是霸气雄图这边也是全部吓呆了，尤其是骑士玩家们震惊的眼珠子都快要喷出来了。 怎么回事？ 霸气雄图这边正巧骑士们都是聚在一起等候指示的，很方便的就开始了一场专业的研讨会。 刚才那些人都是血剑底的？ 哪可能有这么巧， 不是血剑底的角色除了刺客的舍命一击哪有可能秒杀。 刚才光影挡着也没太看清啊。 那冲击波是不是英勇飞跃啊？ 英勇飞跃没见人跳啊。 我好像看到人影动了一下，就是动了一下， 操作够快的，也许只是一个小跳步。 等等，会不会是这样？ 突然一人像是想到了什么，大声开口。众人一看，正是霸气雄图本部的头号骑士，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们霸气雄图真正的首席 MT 30在说话。其他骑士立刻安静下来听30要说什么。 用牺牲吼叫聚集对方的起火攻击，诚实的风暴反击，将这所有的攻击都吸纳汇集起来，然后再用一个公正的英勇跳跃将这集火之后的伤害一次打出去，分布给所有的人。这样的集火攻击当然会造成秒杀，无敌醉俊朗他可是很多牧师一起封家才拉出血的。 30说道。 可以这样用的吗？ 众骑士倒吸了口凉气，他们可都是骑士的资深玩家了，除了职业圈的选手们还有什么人敢自认经验比他们丰富？但是现在他们眼前所见的骑士所打出的技法都是完全脱离在他们意识之外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没有试过，但我刚才看了一遍这几个技能的系统说明，似乎并没有哪一条设定是和现在发生的这情况相悖的。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这样的效果就算知道了原理想打出也是无比艰难的，对技能的掌控肯定是要精准迅速之极，我们这些人我想目前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众骑士听了一片沉默，他们都是玩荣耀蛮久了，对于自己的水平已经有了一定清晰的认识， 刚才那一切如果真是理论上行得通的话，让他们去做绝对不可能完成，哪怕是碰运气怕是都碰不出来，实在是条件太严苛了。 这人到底是谁啊？ 来自四分会的骑士飞扬无比郁闷地问着。他原本还计划着将无敌醉俊朗作为他的垫脚石，借踩压这家伙在总会长之前表现一下自己的实力呢。结果现在一看，人这水平根本就不需要和他正面对抗，人就这样当众玩一手出来，是个人都立刻知道，在这人面前，在场的骑士通通都是水涕。飞扬这一句问出了不少人心下的疑惑，但是这个问题三十却没有回答。也正好这个时候，无敌醉俊朗在前边吼了起来： 调系统好了没有？ 好了。 这一击实在是太过于震惊了，心惊胆战的众骑士哪里还有先前的不服气啊？听到那边问话，挑衅好了的连忙就殷勤地回答： 排一下顺序，等我喊消息，看到立刻就出手。 无敌醉俊朗喊道。众骑士这边飞快排了下序，很快无敌醉俊朗果然是敲出了一个一。第一位骑士出手，上前对着 BOSS 就是一个挑衅，轮回拉着 BOSS 的骑士们却还在顽强抵抗，一名骑士立刻手一招也准备挑衅。就在这时，无敌醉俊朗的团队又是一个一被跳了出来，轮回骑士出手挑衅成功，结果几乎就是紧挨着他，霸气雄兔那边又一个挑衅丢了过来， BOSS 连一根头发都没朝他们甩一下，就接着朝霸气雄兔那边冲了去。